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全会14号在平壤举行，有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人员、朝鲜天道教会中央指导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全会讨论了支持并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的对策。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卓绝的爱国者、祖国统一的救星、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这是他要遵循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的崇高遗志和遗愿，在这块疆土上一定建成享有尊严、富强繁荣的统一强国的坚定信念和意志的结晶，是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最正确地指明了铺平祖国统一康庄大道的捷径。他们强调，高举民族自主的旗帜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维护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实现联邦制方式统一，建设繁荣富强的统一强国，就是实现天道教辅国安民、地上天国理想的。所以天道教亲友党全力支持和赞同民族的上天、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阐明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全会通过了一项有关决议，并决定向南州县各团体发去书信。